暴风将宋东梁这件事交给郭林去办，知情人中看热闹的不少，观望的也很多。只有阿松在知道以后恨得牙根都痒痒，他几乎是红着眼睛抓住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小弟。 妈的，不可以让他成功，宋东梁是我的，谁都不可能抢。这次我一定要让鲍先生看看到底谁才是他最可靠的帮手。 他对面的男人被抓得肩膀直发酸，他安抚性地拍着阿松的手。 松哥，你别急，你先冷静下，这件事咱们不好插手，万一鲍先生发了火。 只要我们抢在郭林前头动手，这功谁都抢不走。 阿松眼里全是疯狂的贪婪，还带着失去理智的嫉恨。郭林从暴风那儿知道了宋东梁的住所后，并没有急着做什么，而是反复在想这件事怎么收尾才是最好的结果。毕竟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能接近暴风，到了这种局面，就为了一个宋东梁就彻底暴露是不太划算的。可顺利完成任务就等于要助纣为虐，无论如何郭林不可能那么做，所以有什么办法既能让他跟暴风交差，同时又能将这几个人绳之以法，这件事不想周全，郭林就不会轻举妄动。就在他思考这个过程中，乔家那边也有了一些变故。因为金大伟实际上是被乔家绑住的，虽然这件事后来乔家并没让太多人知道，但一开始两边动手很多人都见到了，所以暴风在道上找人时，乔家跟金大伟这一茬很快就会被人想起来。黑豹从别人那儿听说后，很自然的就找了乔家，而乔家也没隐瞒，就是直截了当的表示事情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动过手之后两边就散了。本来黑豹不一定会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太过上心，可就因为杜子平当初的事情让黑豹对乔家有了点芥蒂，这次的事就难免让黑豹有些嘀咕，所以他试探着问了乔家一句。 我怎么觉得暴风的麻烦每件都和你沾点边啊？ 豹哥，我本来就是找暴风的麻烦，互相找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吗？ 黑豹点了根烟，似笑非笑地看着乔家。 别到了最后，你是故意给我惹麻烦的。 乔家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有点发紧。郭林这次的事情最好顺顺利利的，黑豹已经开始对他提防了。如果他再做点什么，这头本来也不太傻的豹子，弄不好就要被点醒了。可偏偏就是这么寸。阿松内心知道郭林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宋东梁现在到底在哪儿？除了暴风根本没人知道，而无论他是盯着郭林还是从暴风那边下手，都很难套到宋东梁的临时住处，而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根本没办法下手。偏偏郭林很沉得住气，一天到晚窝在暴风会所根本不出门，阿松没有那个耐性等他动手，只能想办法把宋东梁逼出来。所以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情，他竟然在外面散风说金大伟是被郭林卖给警方的。本来空穴来风没多少人会当真，倒霉的是这里边乔家还扮演了一点角色，再加上俩人之前的关系，导致不少人都产生了合理的联想。有没有可能郭林利用乔家去找金大伟的麻烦，再利用他之前的职业背景把金大伟送进去？别人干这种事儿难免匪夷所思，但如果这人是郭林，没人会怀疑，毕竟他不是没有做卧底的可能。一件明着看就是诬陷的事儿，只要在其中掺杂了巧合的因素，往往会变得比事实还让人信服。所以阿松原本只是胡诌的小道消息，在微妙的发酵下迅速变得麻烦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暴风对郭林的态度，本来以暴风的身份，既然交给郭林去处理金大伟的事儿了，就一般不会再过问，这是很简单的用人之术，每天跟在屁股后边催着下面人办事儿的是三流领导才会干的，真正要做大事的根本不会把一样的话说第二遍。然而就在阿松放出的风言风语开始扩散后，暴风竟然把郭林又叫过去了一趟，对话的内容也非常简单。 为什么还不动手？ 想确保万无一失。 你只负责动手，后面的事我会处理。 暴风的态度非常明确， 他现在不仅要郭林处理掉宋东良这个麻烦，还必须使他亲自动手，不这样他就绝对不会再把郭林留在身边。对此郭林给出了一个期限， 3天之内。 可3天之内郭林真的能想到一个完美的方案？事实上到了这种局面，郭林已经不可能面面兼顾了。阿松的弄巧成拙给郭林造了一个天大的麻烦，而这件事只要处理不好，很可能之前他们的全部部署都要前功尽弃。那3天3夜郭林几乎没合眼，由于曾经强制戒毒的缘故，郭林不敢碰烟，但是在这样的高压之下，他实在需要一点东西来刺激自己保持清醒，所以他开始一桶一桶的咬冰块。这其实是戒毒的办法之一，一来是用冰块的温度镇静意识，一方面是从另一种感官刺激来满足身体对毒瘾发作时的需求。想了3天，郭林的解决方案是先动手，只是他动手的对象并不是宋东良，而是暴风。道上流传出的版本是郭林趁着暴风游泳的时候突然放倒了门口的保镖，抢了枪冲进泳池，对着暴风连开3枪，当时泳池里满是血迹。之后暴风对郭林就发了全面追杀的口令，而乔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整个人都差点炸了。他当然不信郭林会傻到用这么缺心眼的方式来对暴风下手，但他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也不管黑豹现在盯他盯得有多死，乔家半夜把耿伟抓出来商量对策，甚至连一直被郭林要求暂时不要再联系的杜子平乔家都带上了。但是3个人稍微一对就知道，无论郭林的计划是什么都没打算告诉他们所有人。耿伟从乔家口中知道具体情况的时候脸色都白了。 靠，那小子到底是不是疯了？ 或许因为跟郭林的交往不深，杜子平现在反而比较冷静。 现在除了暴风，是不是宋东良也会对郭林下手？ 对。 乔家烦躁的情绪根本无法平复。 事实上，现在郭林就是众矢之的，任何人都可以为了任何理由了结了他。有仇的，有怨的，有利的，郭林这是要把自己玩死的节奏。 乔家突然觉得郭林之前算计耿伟也好，算计他也好，都不算什么了。那个疯起来不管不顾的警察终究对自己才是最狠的。 如果是这样，现在找到他才是最要紧的。 杜子平看了耿伟一眼。 你有紧急跟他联络的方式吗？ 乔家在旁边摇了摇头。 没用的，他如果想跟我们联系早就出现了，现在他是明摆着想自己硬来。 郭林这种人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时候不管不顾，总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他真的没有想通郭林到底想干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他们必须要比暴风和宋东良先找到人。跟耿伟和杜子平碰过头之后，乔家也不愿意回家，他一个人在街边抽烟，拼命思索着郭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一抬眼，夜幕之下是黑漆漆的夜，路上连行人都不太多，偶尔有几个人路过，行色匆匆，不会为旁边的人多做停留。所以当时在路上，郭林怎么就会一眼注意到他呢？虽然乔家一直对缘分这种小女生才会用的词儿嗤之以鼻，但似乎他和郭林之间还真的只有这个词可以做形容了，就是有点孽，不算是良缘。